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猫的原版演出正在国内的几个城市进行巡演。猫虽然不是第一次来中国演出，还是引起了国内音乐剧爱好者的关注和热议。从9月21号到10月7号，音乐剧猫就在咱们北京进行演出，也是用经典的音乐和舞台魅力来陪伴大家度过整个国庆假期。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这部经典的音乐剧《猫》是如何诞生的，它的创作者和演出者们身上又有哪些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世界四大音乐剧，有一个人自己就创作了这其中的一半音乐剧，歌剧《魅影》和《猫》。作曲人都是英国著名的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咱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歌剧《魅影》的创作故事，那今天的主角音乐剧《猫》其实是诞生在歌剧《魅影》之前的。1981年的5月，音乐剧《猫》在伦敦西区首演，一炮而红。从1982年开始，猫就登上了美国纽约百老汇的舞台，到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打破了百老汇连续公演最久而且也是次数最多的演出记录。在说音乐剧猫的诞生之前，咱们还是来简单介绍一下韦伯这位作曲家。他是典型的音乐世家出身，祖父是优秀的男高音，父亲是一家音乐学校的校长，还是位风琴演奏家，母亲是小提琴家，家里还有不少亲戚都是从事音乐和演艺相关的工作。韦伯从小学习音乐，28岁的时候就写出了著名的音乐剧《贝隆夫人》，里头那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可是传唱至今的名曲了。写完了《贝隆夫人》，韦伯接下来就要创作音乐剧《猫》了。那这个跟猫有关的故事灵感是从哪儿来的呢？说起来，英国有位非常著名的诗人叫 T.S. 艾略特，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艾略特曾经为自己的小外甥写过一本诗集，叫《老附属讲讲世上的猫》。这部诗集的语言简单易懂，诙谐幽默，但又发人深省。诗集里有个故事，讲的是杰里科猫的家族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聚会，众猫们会在这个一年一度的盛大舞会上共同选出一只众人认可的猫，带着大家的祝福进入天堂，获得重生。韦伯在童年时代就对这本书格外喜爱，甚至萌生了要根据这个故事来创作音乐剧的想法。虽然那个时候的韦伯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了，可是他这个点子却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很多导演制作人都不想接这个活，谁要看猫在台上唱唱跳跳的呢？这又不是儿童剧，可是严肃舞台上的正经音乐剧啊。韦伯拿着写好的十首歌和剧本，找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音乐剧导演特雷弗·纳恩。这位导演确实很牛，他毕业于剑桥大学， 28岁就成为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艺术总监。韦伯刚来找纳恩的时候，纳恩心里也有些小失落，一个写出了《贝隆夫人》这样大作的人，为什么找我合作的却是一群猫呢？不过纳恩还是答应了韦伯的邀约。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诗人艾略特的粉丝。据说纳恩在剑桥求学的时候就读了艾略特几乎所有的诗作，这等于是两个艾略特的迷弟凑到了一起，共同把偶像的文字呈现到了音乐剧的舞台上。当然了，音乐剧《猫》一经公演就一炮而红，也让当年伦敦西区的不少音乐剧制作人都后悔不已，从此把《猫》的海报挂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提醒自己当年有多么愚蠢，居然将《猫》这样的好作品拒之门外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猫》的诞生。说起来挺有意思，当年诗人 T.S. 艾略特一开始写那部诗集的时候，曾经是想把主角定成狗的，后来他又觉得猫可能比狗更适合浪漫的诗歌，于是才定了以猫为主角。猫这部音乐剧里出现的猫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说领袖猫，它是猫族中的首领和长者，充满着智慧和经验，平时它很少出现，日常事务都由年轻的英雄猫来处理。但是领袖猫必须出席一年一度的猫会，因为只有它才有权利决定哪一只猫能够升天获得重生。还有摇滚猫，它是猫族中的花花公子，唱歌的摇滚猫最受母猫欢迎的，有些猫甚至被它迷得快要昏厥过去。但摇滚猫也是一只很古怪的猫，脾气反复无常，非常爱作怪。此外还有保姆猫、魔术猫、剧院猫、天真猫等等，这些猫都有自己鲜明的喜好和性格，有的是受到主人的万般宠爱，有的天真纯洁，有的改不掉偷盗的习惯。由这些角色组成的猫的部落，其实就象征着人类社会的一个小族群。也因此，这部剧不光是受到孩子的喜爱，成年观众更能从中读出深意来。在众多的猫角色中，魅力猫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角色。它在黎明之前才来到猫的聚会上，并且最终赢得了大家的同意，获得了唯一的重生机会。熟悉这部剧的朋友都知道，魅力猫之所以可以在聚会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他表述内心的那首经典歌曲《Memory》，回忆。魅力猫的角色有点像一个过气的女明星，年轻的时候是猫族中最美丽的母猫，可是后来她厌倦了猫群的生活，为了看外面的世界而离开了猫群。但他在聚会上出场的时候已经是又老又丑、失魂落魄的样子，曾经的风光和美丽早已消失全无，遭到了猫群的嫌弃。于是他用这首歌来回忆他的过去，也表达了他对重生的渴望。不过在音乐剧《猫》的创作过程中，魅力猫这个角色和回忆这首名曲其实是最晚诞生的。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他就是诗人 T.S. 艾略特的遗孀。艾略特的遗孀对于音乐剧《猫》的创作有很多他自己的坚持，比如说他要求剧本必须严格遵照艾略特的文本，绝对不能添枝加叶。就在《猫》开始排练的第一天，艾略特的遗孀打电话给韦伯，说自己发现了一张丈夫留下的稿纸，上面写了一句话：太过悲伤，不宜给孩子们赏读。这张稿纸上的诗写的是关于魅力猫的故事。 但当年艾略特觉得整本书是写给孩子看的，而这首诗太伤感了，就把这首诗从诗集里给删除了。不过韦伯得到这张稿纸之后却是如获至宝，而且灵感是瞬间爆发，他回家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就写出了一首曲子。第二天早上，韦伯在排练室的钢琴上给导演纳恩弹奏了他的杰作。导演听完之后就对旁边的人说，我请你们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因为你们今天听到的就是下一个能被称为传奇的乐曲。曲子是有了，歌词还是空白。纳恩导演找来了三位词作家来编写这个关于回忆的歌词，可是大家写的都没让他满意。那时候离猫的首演已经没几天了，纳恩索性回到了他在乡下的家里，决定由自己来写这首歌词。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重新去读艾略特的诗集，最终不但写出了动人的歌词，更是明确了整部音乐剧的主题。缅怀过去快乐美好的日子，以及对归家的渴望。正是这样的一首歌，触动了人们深藏在内心的某种东西，也让《猫》这部音乐剧成为了永恒的经典。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耳边大家听到的就是音乐剧《猫》中最有名的《回忆》这首歌，它的演唱者就是《猫》首演的时候《魅力猫》的扮演者伊莲·佩姬。这位歌唱家在英国有着音乐剧第一夫人的美誉，不过在《猫》剧组成立之初，《魅力猫》这个角色却不是他来扮演的，原本的演员也是一位英国的老戏骨朱迪·丹奇，也就是007系列的 M 夫人的扮演者。猫的导演纳恩之前和朱迪·丹奇合作过好几次，两个人交情不浅。朱迪·丹奇听说纳恩在做一部关于猫的音乐剧，非常希望自己也能参演，而且想演一只爱瞌睡的老猫。纳恩就按照要求给他在剧中安排了保姆猫这个角色。在保姆猫戏份结束之后，朱迪再去饰演比较晚出场的魅力猫。谁也没想到在首演的十天前，朱迪丹奇在排练的时候不幸跟腱断裂没法登台了，于是这才有了伊莲佩姬的代打上阵。不过伊莲佩姬可不是什么 B 角或者说第二选择，之前韦伯大获成功的音乐剧《贝隆夫人》就是由她来主演的。伊莲佩姬出生于1948年，毕业于一家戏剧学校，她身材娇小，只有1.5米高，所以20多岁的时候还只能演一些小顽童之类的配角，甚至是靠兼职童装模特来谋生。29岁的时候，伊莲佩姬仍然是不明一文，穿着磨出洞的破靴子，买不起漂亮裙子，几度想要放弃音乐事业。直到她30岁的那一年，韦伯作曲的音乐剧《贝隆夫人》寻找女主角，伊莲佩姬才终于被挖掘了出来。她有着浑厚大气的嗓音，入木三分的表演天赋，而且正好像贝隆夫人一样身材娇小，于是从3000多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1978年的6月21号，贝隆夫人在伦敦首演，这次的演出彻底改变了伊莲佩姬的命运。她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那天一大早，他的公寓门口就已经站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那时候还没有录音笔，记者们都紧紧握着圆珠笔和笔记本，带着一副紧张的神情守候着。伊莲·佩姬说，传说中那种一夜成名的滋味我算是尝到了。凭借贝隆夫人，伊莲·佩姬一举获得了英国音乐剧界最高荣誉劳伦斯·奥利弗奖的最佳表演奖。到了音乐剧《猫》这儿，对于朱迪·丹奇来说是一次意外造成的遗憾，而对于伊莲·佩姬来说，那就是运气好，挡也挡不住。据说有一天，伊莲·佩姬的家里意外闯入一只大黑猫，在英国遇见猫据说是一个好的征兆。伊莲·佩姬就把那只流浪猫收养了下来，而第二天他就接到了韦伯的电话，邀请他救场来出演魅力猫的角色。伊莲·佩姬嗓音独特，唱功细腻，再加上他之前并不平坦的生活经历，也为魅力猫这个角色赋予了更加真实的生命力。猫在伦敦的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观众们全场起立欢呼尖叫。不过猫的首演当晚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一部分演员谢幕的时候，剧中的领袖猫突然冲到了台上，观众们以为他也是来谢幕的，欢呼声盖过了他的声音。情急之下，领袖猫一把扯掉了假发，观众们都不知所措。原来剧院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有人在剧院放了炸弹，必须立刻进行疏散。于是观众们和没来得及卸妆的演员们一起簇拥上了街头。有的观众看到演员们穿得太少，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还好心地给他们披上了外套。真是一个难以忘怀的首演之夜啊。 Gus is the cat at the theatre door. His name, as I ought to have told you before, is really asparagus, but that's such a fuss to pronounce that we usually call him just Gus. His coat's very shaggy, he's thin as a and he suffers from palsy that makes his paw shake. For he was, in his youth, quite the smartest of cats, but no longer a terror to mice or to rats.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百老汇著名音乐剧《猫》，说了不少幕后的创作故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猫》这部音乐剧还见证了作曲家安德鲁·韦伯和月光女神莎拉·布莱曼的一段爱情故事。韦伯和莎拉·布莱曼第一次见面是在1981年初，当时还在创作中的音乐剧《猫》正在公开招聘演员。莎拉·布莱曼21岁，身材苗条，充满活力，此前在一个歌舞团体里做了3年的领唱，刚刚离开舞团，打算在正规剧院里寻求发展。莎拉·布莱曼来面试的时候，韦伯并不在场，他没唱几句就被面试官给打发走了。几天之后，莎拉·布莱曼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到韦伯的公寓里由作曲家亲自面试。后来他才知道，这次额外的面试机会是剧组的舞蹈编导向韦伯引荐的结果。莎拉·布莱曼在韦伯面前展示了他的女高音，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声乐训练，但是音色非常纯净。又经过几轮复试之后，他得到了《猫》当中杰米马猫这个小角色。猫在伦敦公演之后，莎拉布莱曼也在剧组里演了差不多1年，但却根本没引起韦伯的注意。直到有一天，韦伯在杂志上偶然读到了一篇评论文章，提到了莎拉布莱曼在另外一部儿童歌剧《夜莺》中的出色表现。韦伯一时心血来潮，决定去仔细看看这个女孩的表演。一看不要紧，这不正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女歌手吗？嗓音独特纯净，而且还那么年轻，长得那么漂亮，这样的人才怎么在自己的剧组里都待了1年了，自己以前却没注意到呢？不久，韦伯就邀请莎拉布莱曼共进晚餐了。这顿饭让他俩发现了不少共同话题，尤其是对音乐剧舞台的热情，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迅速升温。不过有个问题，他们都已婚了， 而且你说巧不巧，莎拉布莱曼的丈夫碰巧也叫安德鲁，而安德鲁韦伯的太太竟然也叫莎拉。1984年，36岁的韦伯和24岁的莎拉布莱曼分别离婚，又走到一起结为伉俪。既然音乐剧《猫》没有充分展现出莎拉布莱曼的才华，韦伯就把他接下来的一部力作交给了莎拉布莱曼担当重任。在创作歌剧《魅影》的时候，女主角几乎就是为了爱妻量身定制的，而且这个角色也的确非常符合莎拉布莱曼的年龄、资质和经历，所以她一炮而红也是顺理成章。不过也就过了6年的时间，1990年，这段浪漫的爱情和婚姻就画上了句号。谈到两人分开的原因，韦伯说，莎拉很显然不是能操持大家庭的那类人，她身上充满了吉普赛气质，她不是适合结婚的人选，也不应该被婚姻所束缚。而莎拉布莱曼说，在我认识韦伯之前，我甚至对音乐剧不感兴趣，但看了《万事巨星》和《贝隆夫人》之后，我改变了看法。韦伯的音乐剧完全不一样，就像是舞台上的电影，我被深深吸引了。看来爱情或许会有逝去的一天，但艺术却会永远流传下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咱们就再来听一次《回忆》这首歌，不过这一次我们来听听莎拉布莱曼演唱的版本。当黎明到来之时，今晚将会成为回忆，而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